就像手拥抱，打开彼此的灵魂，每一个窍门去体会感动，属于你我眼前的每一秒。我爱的勇气，我一 听众朋友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在今天节目下半时段为大家安排的这些歌曲呢，都是成组的，每组呢为大家送出同一位歌手的两首作品。看看时间，我们最后一组歌曲呢，为大家安排的是陈洁仪的作品。首先，我们会听到陈洁仪翻唱的一首《心动》。 见你，以为你在哪里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，陪伴着我呼吸。有多远的距离，以为闻不到你气息，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，回头就看到你。过去让它过去，来不及从头喜欢你，白缠绕着蓝天啊，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，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，拥抱的权利，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。消息，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，守护我的回忆。